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节目开场前呢，我想念一位昨天给我们微博发私信的一位朋友的留言，叫一脚泥巴一脸沙、 好名字， 记住他的名字啊。他说给你们给个建议，给你们节目给个建议，你们不是平时时长都是近一个小时吗？但是偶尔又是40来分钟，因为我没听过直播，所以不知道有其他的安排，还是说为了保证节目质量，不为时长而去过度解读单一话题。不过呢，少了十几分钟总觉得不过瘾，不知道可不可以考虑在时长不够的时候，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来互动，选一些之前聊过的话题，听众好玩的、吐槽的、有观点的评论来读，这样不固定的互动跟彩蛋一样，既能填补时长，还能增粉。毕竟你们现在急需增粉啊！然后发了一个大笑到哭的表情。如果采用，请念出我的名字。如果采用，请念出我的名字。如果采用，请念出我的名字。重要的事情我会说三遍。 一脚泥巴一脸沙。 念出 你的 名 字。 一脚泥巴一脸沙。 对， 谢谢你啊。那个春雨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们老是说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但是最后剪出来只有40-50分钟，是不是你们自己在那儿这个把一些什么敏感的东西是不是剪掉了？ 那倒没有，因为如果听过直播的听众肯定都知道，我们中间会有一些广告，当然有的是我们台自己的广告，有的时候是香港的政府广告，都是公益性质的。在两段间歇，如果说时长太长的话，我们也放一些音乐，然后让直播的听众他们能够从密集的大信息量的干货里面稍微轻松一下。 没错。 但是在上传节目的时候，为了方便用手机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的习惯，会把中间可能没有必要的这些信息都给剪掉。所以可能大家觉得，哎，时长不是说一个小时吗？怎么变成了40多分钟或者50多分钟？其实就是因为相关的这些广告和中间放给大家轻松的歌曲都被剪掉了。 好，这个建议我觉得可以采纳，就是说，选一些有意思的这些评论哈，来读一读。昨天我们发的这条微博是关于令万成这期节目的， 对， 也有一些十几条评论，其实挺少的。最新的一条说道格拉斯凯奇，是真的叫道格拉斯凯奇吗？你们节目尺度比较大，还没看到类似的节目，大笑，谢谢你。然后淡泊往事就发一个表情，啥意思？笑笑了笑，然后说我一直觉得还有一个叫 ZHOUP17， 说我一直觉得春雨的声音特有磁性，等你们粉丝到2000，能不能传一首他的歌，很期待。我觉得这比我什么什么， 我给大家保证樊素唱歌更好听，所以你们应该呼吁让樊素来唱。 还有这个霹雳霸说，意识形态的官员们是怎么个脑子，我们是清楚的。妥镇引起了我朋友圈的一片哀嚎啊，就说妥部长原来广东宣传部长调到中宣部当副部长去了。 你不要忽略这一条，有一个叫西岩流的朋友他就留言说天生丽质，艳若桃花，等待樊素的艳照。 咱们不会搞这么庸俗的啊。好，行，今天就说到这儿。其实还是为了打广告，三 D 画新闻的微博大家去关注，给我们留言，我们真的会在节目当中就念出来。当然了，今天只是念昨天，你看你们就留了这么少，前一天的特别多， 对， 是吧？关于文倩姐的一些言论，包括咱们棚里嘉宾的某些言论，大家有很多的看法，这都是好事儿，是吧？我们觉得，要多听听不同的声音。那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讨论。那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还是 台湾有人发声了？ 对，宋楚瑜先生，我们之前也关注过他。73岁的宋楚瑜先生终于决定要参选台湾的领导人了。 3岁的宋楚瑜先生， 73岁的。这是第4次，应该说如果算上领导人和副领导人的话，这是他第4次参选了。那他昨天呢也是发动了非常激动人心的这个演讲哈，我们先来听听他演讲当中的一些很精妙的段落。 20年台湾的民主改革，我们修修补补进进退退的调整了一些制度，让台湾走向了民主化。宋楚瑜身为参与的其中一份子，也曾经做过一些贡献，包括 终结万年国会，修改刑法100条，告别政治思想犯，协助推动总统直选。但是一路走来，却很遗憾的，我必须要坦诚，台湾的政党政治并没有走出威权的阴影，而我们还没有走出恶斗的惯性，没有跳出你死我活的那种输赢的格局，没有学会零和游戏以外的相处之道。16年来，民进党赢过，国民党赢过，但各位亲爱的乡亲，您觉得台湾的人民赢了吗？年轻的人赢得了对未来的愿景吗？如果我们还是跨不出蓝绿对决的框框，当权的人还是放不下赢者全拿的欲望，再不去丢掉争功诿过的官僚文化，即使再过20年，我们还依然的在内耗恶斗的轮回中，依然找不到成功的方法，只会听到不同的人在那边怨叹哀叹着同样失败的理由。就像我们读历史上面所听到的那句话，哀之而不见之，那些不以成功作为我们成长作为目标，却专以搞垮对方为主题的政治连续剧将依然播出。我们真的必须自己亲自动手终结这种轮回。2016年的1月16号，您不必为谁去投这一票，但您一定要为自己的现在、孩子的未来投下一票。所以，我在这边宣誓，宋楚瑜正式参选2016年中华民国总统。 好，现场的气氛啊，非常的热烈。如果大家看到电视画面的话。不过呢，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有点遗憾，就是虽然他这个演讲非常长，我看了看他演讲稿，数了数5000多个字，大概是37分钟，这么长篇的演讲，他没怎么脱稿，说实话，他一直在低头看稿子，不过也可以理解，太长了，37分钟， 中间还有很多地方念错了， 是吧？ 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其实跟这个演讲稿是有出入的，有一些细微的增改，但是我注意到，就是一会儿如果我们听两岸的那部分的话，他自己加了一句话是演讲稿里没有的，在遵循九二共识的前提下，他自己临时可能是加的，因为他在那儿卡了很长的壳，后来官方发的演讲稿也没有，所以你看他可能还要在这个演讲的过程中对某些东西进行再加工，但是绝大部分是按照演讲稿，只能说是念的，所以大家听起来没有像脱稿演讲有的时候情绪那么的激动。 他呢，这个竞选的标语叫做一起为台湾找出路，那我们看到哈，这个他在演讲结束之后呢，各界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反应，比如说最关心的像洪秀柱，国民党的候选人，像蔡英文，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回应。那当然我们之前分析过一次呢，就是说洪秀柱他们认为影响并不太大，蔡英文也觉得我们也会以最好的阵容去迎接接下来的战事。但是呢，昨天这个洪秀柱他似乎有一些转口风，他说很难去表达尊重，对吧？甚至也有看到国民党内部的其他人觉得这是分裂泛蓝。 对，比如说朱立伦就出来说了，说泛蓝只要分裂就从来没赢过，所以好像有点是说，哎，你看你出来，泛蓝这次输了就得怪你出来了。 但是现在很多的这些台湾的政情分析师都说， 73岁的宋楚瑜这次再度参选呢，他只会冲击国民党参选人洪秀柱，其实赢不了民进党的参选人蔡英文。那他此举的目的呢，就是相中吴建义在沛公，因为他可以提升亲民党的这个影响力，为以后竞选这个国民党立委，竞选这个立法院的这个立委去获得更多的席位，就是赢得做关键的少数席位，这个呢他是可以埋下很大的这个伏笔。 对，上次我们做宋楚瑜的节目也说过，大家如果还想深入了解的话，可以去听听我们那期节目。但是你看这次虽然说他可能相中吴建义在沛公，但是也有人分析说，如果他选对了副手，可能真的会有奇迹发生。现在呢有两个比较大家热门的人选，当然我觉得都不太可能。第一个就说的是柯文哲，当然这次好像这个宋楚瑜在演讲完了之后，柯文哲还送了一个牌匾，说今日不做明日后悔， 蒋经国的名言。 对，宋楚瑜还回应了说，确实今日如果不做正确的决定，明天会后悔的，他当场就做了回应。大家也在传说，哎，宋楚瑜和柯文哲好像搞得很暧昧啊，然后说宋楚瑜这个文宣这次是不是柯文哲的团队帮忙操刀了。然后呢就有人在说，如果说柯文哲跟宋楚瑜搭档当这个宋楚瑜的副手，是不是也有可能。当然有人就在这个发布会之后提问宋楚瑜，宋楚瑜没有公开的回应这件事情，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就是给大家留了一个伏笔。当然你也看到另外一种比较说热点的一种搭档的形式，就是如果说王金平作为国民党的议员老将，他能够出来跟宋楚瑜搭档，那可能这次真的还比洪秀柱要强。那可能蓝营如果是宋王配的话，也许这次说不定还真的能赢了民进党。但是这只是大家的一种美好的想象啊，但是我觉得真的如果成为现实的话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说首先呢你得退党，如果说你要跟那个宋楚瑜进行搭档的话，但是呢还也不是说没有国民党现在的这些党员甚至是国民党籍立委他们排除这么做法。比如说李红军他就说放弃参选国民党籍立委，全力支持宋楚瑜参加选战。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宋楚瑜的这番演讲和这些情怀和他的理想打动了他， 对， 深受感动。 但是你如果看李红军的话，他其实几次是在国民党和亲民党之间摇摆的，虽然他这次说的好像很风高一截，他就说我是挺宋楚瑜的路线，不是挺宋楚瑜个人，他的路线真的是打动了我，但是事实呢也许还真的不一定。 好，但是呢现在是不是会成为这种多米诺骨牌的效应的开端啊？会不会有更多的国民党籍的人士他们会投奔局影啊，所谓的这个局影就是亲民党宋楚瑜这一边。那我们还要具体看看他到底在昨天的37分钟的演讲给选民们什么承诺。他主要是有六大承诺，一个呢是要开诚无私化解对立，就主动和朝野沟通化解朝野南北世代阶级的对立。第二个就是凝聚共识，权责相符，要推动修宪，不预设立场，以多数民意为依归。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民主制衡，责任政治，就是每年一次到立法院做国情咨文报告，并且和朝野各党团进行政策对话。第四个厉害了，联合政府务实执政，就说呢我不分蓝绿，用人为才，组成坚强效能，苦民所苦，了解基层，包容党派的跨世代大联合政府。 对，但是这点施明德出来说了，说这个是我早就提过 的， 对，你为什么用我的。 哎，所以呢他在当地在台湾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也说他会去跟施明德去问罪，他是觉得让他家人也不快，因为施明德女儿后来在脸书上也是表达不满，说他剽窃他父亲的这个思想和创意。那此外呢还说要勤政爱民，关怀民生，最后呢就是建立两岸永续和平发展架构，维护现状，决策接受全民和国会监督，避免黑箱。看上去他的这份承诺哈有很多人的影子，说实话如果我们回忆柯文哲当时他也是 以白色的形象 出现，也是说打破蓝绿的这种恶斗，要结束意识形态之争，真正的是回归社会民生的议题。那看到现在宋楚瑜也这么说，施明德也这么说，现在这种说法 应该不是说成为一种流行，应该是台湾社会的一种共识哈。但是说他说是这么说，但是能不能做到，像施明德的回应说，只要宋楚瑜一出来，他就没有办法去做成党内的各个政党之间的互信，也根本就不可能和解，就只要宋楚瑜一出选，就根本不可能有和解的可能。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解读宋楚瑜昨天的这份演讲？那接下来台湾的大选情势哈，他又会跟着发生什么样密集的变化？我们今天也请到台湾资深的媒体人陈文茜女士跟我们详细的分析。那我们就先来听听文茜姐跟我们解读昨天这份37分钟的宋楚瑜演讲。 第一点，今天宋楚瑜主席他的参选声明跟过去的宋楚瑜是一个道别性的演说。过去宋楚瑜脱过党，脱离过国民党，参选过，但是在2000年大选的时候，他要争取的是蓝军的正统，他希望告诉蓝军的选民，连战是没有希望当选的，而是不能干的人，你们要选要选我，所以他争取的是蓝军的选票。那那一次他差一点赢了，输了陈水扁只有30万票，那他争取蓝军的正统没有成功。2004年他当连战的副手，那这一次他在参选的时刻，他的态度跟他的路线跟他的主张，他不是要争取蓝军的选民，他在争取这一段时间里头反马的势力，那更重要的就是对国民党所失望的所有的选民，所以这里头已经不是以蓝军为诉求，也不是以蓝军为主啊。那在这一次我看到的都是宋楚瑜自己跟过去的自己的一个很长的一个很分割式的一个道别啊。那在今天的参选声明后的第二点，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了他对这一次在反课纲的学生对他们的同情，他对他们的支持，那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态度啊。那如果说过去蓝军跟绿军在某些议题里头有所不同的话，就是蓝军基本上要求一个比较理性的政治，比如说施明德，施明德是原来出身民进党的前任党主席，但是他领导比较倾向蓝军的人，在反对陈水扁的贪腐的政治行动的时候，他有能力有群众，而且当时的警察是等于不想手要放水的，让他可以冲进陈水扁的办公室，可是施明德他们当时没有这么做。那这个就是蓝军跟绿军基本的差别。可是绿军去年占领了立法院，攻击了行政院，这一次又是变成高中小孩，然后对教育部部长骂脏话，然后呢甚至在课纲的内容里头说慰安妇可能部分是自愿的，然后美化日本的殖民史，这样的事情宋楚瑜都觉得他可以支持，所以我才说他是跟过去的宋楚瑜是完全告别的，否则过去的宋楚瑜是只是在跟蓝军争正统，除了争选票之外，他包括争取跟北京的关系，所以连战来一趟他也要来一趟，见了胡锦涛总书记之后他也来，见了习近平总书记之后他也要来，这大概就是过去宋楚瑜的路线。那宋楚瑜在今天的参选声明里头，他就等于是我脱掉你国民党这个包袱，我也脱掉你蓝营这个包袱，我要来支持台湾现在新的这个社会潮流，过去可能他会批评的民粹潮流，他今天是决定要支持，但是他又不可能违背自己长期的良心去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这到底他跟民进党的人是根深蒂固的不同啊，他不可能认为皇民化是对的，他不可能认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是美好的，他不可能去替慰安妇说慰安妇是自愿的，他们不是被强迫的，他不可能去完全附和这样的史观，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就是说你马英九政府程序不对，你是如何的怎么样作业，你是一个多么无能的政府，你的能力实在太低落，所以他攻击的就是现在的马政府在执政能力的低落，然后作为他去支持这些占领事件的主要理由哈。那所以我看到的是第二个现象，就是说更可以从这个细节来看，他看到了台湾未来的潮流，这个潮流呢就是完全反对马英九之外，还根本反对马英九跟国民党跟中华民国宪法体制所建立起来的体制，他认为这个体制是可以被冲破的，是可以被攻击的，因为你马英九太无能了，这样的态度他是支持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他认为这个就是历史潮流，我宋楚瑜要迎向这样的潮流。第三点，他提到联合政府，我认为他当选的可能性 不高，比2000年低非常的多，但是它不会像2012挑战马英九时候得的票那么少啊，因为马英九当时还是比较高的声望，那相对来讲现在国民党非常的低落，那他会跟洪秀柱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会谁多谁少？基本上我的看法是他拿走的未必是蓝军的选票，他可能会拿走相当多的人，既不想投给国民党，也不想投给民进党，那这些人可能会投给宋楚瑜。这群人因为对国民党对马英九太失望，对金融海啸以后马英九的执政能力太失望，他们在2008投了马英九，2012再投马英九，这次他们都不投了。可是他们又对民主进步党，比如说关于最近辱骂教育部长、骂脏话、打爸爸的这些孩子们，民党是属于这一类型的政党，他们对这样的政党上台并不是很觉得很舒服，也并不是很信赖。那在这个情况里头，他们可能会投给宋楚瑜，所以宋楚瑜出来竞选可能会拿到有一部分的选票，既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民主进步党。好，那这是我觉得他的情况。那他提到联合大政府更大的一个意义，不是施明德的女儿所说的抄袭，我想他代表的态度就是他要跟民进党合作。 嗯， 他现在未来的政治路线是和民主进步党合作，所以他如果有联合政府，就是跟民进党联合政府。那他的联合政府里头呢，我们先不谈政治学里头什么叫大联合政府，大联合政府是第一大党跟第二大党，所以他可能说他自己是第二大党，那大家可以评论他会不会成为这么第二大党。但是他的态度就是很清楚，就是他要和民主进步党合作，他的合作对象不是国民党啊。以前他跟国民党合作，在立法院里头国青是合作的，2004大是国青是合作的，将来是亲民党和民党合作，叫做民亲合作。但我觉得这个意义比他讲的口号大联合政府其他什么都来的重要。 嗯， 那这个最重要是在未来立法院席次，因为民主进步党短时间之内不太可能过半数，那如果再加入亲民党，再加入第三势力，民党有很可能在立法院在首次历史上掌握多数，那所以蔡英文很可能上台的时刻会实现一个完全执政，就是他在行政权里头赢得了行政权，然后在立法权里头也赢得了多数，那这会比在2000年的时候殖民的时代民党的民党要强太多。所以从社会情况来讲，他不是才刚赢别人一点点30万票的一个陈水扁，他会赢很多票的蔡英文。从立法院来讲他是多数，从行政权来讲他是掌权者，所以我觉得今天宋楚瑜他在表达一个讯息，就是告诉大家我会支持你民党，而且我将来在立法院跟你合作。那至于在政府席次里头，行政系统里头的部长，他们有没有办法分一些席次，分一些部长的位置给亲民党，我不晓得，因为我知道民主进步党很多人这8年来都在等待这些位置，已经等很久，愿不愿分给你，我觉得值得观察。但这个对，这是属于个人政治权利的得与失，对大局影响不大。这大局影响大的是亲民党将来他要合作对象不再是国民党，而是民主进步党。但是这个合作可以持续多久？就权力来讲你可以持续很久，就反马来讲你可以永远，可是马英九下台了，那你在基本理念里头可能两岸经贸，我觉得宋楚瑜他不太可能跟民进党合作，他对日本史的史观里头不太可能合作，对民亲合作，我判断如果将来不是在行政资源的分配里头做得很好，会有变数。那这个是我觉得我对未来的观察。那第四点就是关于宋楚瑜，他在今天的参选声明里头，我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对马英九啊，对于许许多多的这个贫富差距现象的批判，那这个批判现象里头呢，是他很大的一个篇幅，那可能也是政策论述最完整的部分。那就这个政策的论述完整，他超越了洪秀柱，也超越，远远超越了蔡英文。但是他跟全世界所有的政治领导者都有相同的问题，因为全球都有共同关于贫富差距的愤怒。那香港是全球经济体贫富差距最严重的，以经济体论，以国家论，美国是最严重，所以希拉瑞 Hillary 他这个竞选的时刻，他过去是跟华尔街最好的人，他现在马上看风向，他就从 Brooklyn 出发，然后接着就说他爸爸以前是个很穷的人，很普通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 接着他还从美国最左派的我的母校叫 New School 开始，在那里发表了第一场最重要的政策演说，好像他是一个大左派一样。那这就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新的倾向，要求 equality， 要求公平。但是这个政策该是什么？是富人罪吗？法国失败了。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可以使得现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化，尤其是金融海啸之后所形成非常越来越尖锐的贫富差距可以慢慢一步一步被解决？我必须说，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或者我们这一波的全球的经济发展各国都还没有找出真正的答案哈。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宋楚瑜虽然他的论述很完整，而且也比其他的这个两个候选人都来的专业很多，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主张。那所以这基本上，我想他想，但是他丢出这个问题，他希望台湾不完全是看一些比如说传统的统或是独，或者是传统的这个蓝或是绿，就是你只要对贫富差距这样的一个议题不满的人，你通通投我宋楚瑜。所以他这个论述虽然没有主张没有政策，但是他还是希望对这个议题愤怒的人投给他。所以整体而看，全部来看的时候，结论就是宋楚瑜和过去的宋楚瑜完全告别，宋楚瑜和国民党告别。那宋楚瑜希望能够争取不想投国民党也不想投民进党的那些人的选票。 好，非常谢谢陈文茜女士的非常深入的分析啊，给我们总结了几点。那最后呢，归依起来就是说，已经不是过去的宋楚瑜了， 对， 他自己也在寻求出一条 新的 道路。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消化一下哈，信息量非常大。等会儿呢，我们再来跟马军聊一聊，凤凰周刊的记者，他长期观察台湾事务。那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后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我们把马军连到线上。马军你好。 樊素好，春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昨天我们也是一块看了宋楚瑜的这个演讲哈，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的那广告， 一脸泥巴 是吧？ 对， 他那广告的就是你看他的那个视频和他的这个最后的平面的那个广告，你都会觉得我的天哪，就是73岁的老大爷老爷爷 也够拼的， 他会这么玩，就让年轻人也不知道是谁了，总之就往他身上去砸泥巴。他现在公开说的是说他拍摄的当天才知道被丢泥巴，而且觉得很惊吓，但后来觉得这是年轻人的这个创意，说这个创意挺好，他愿意接受，将心比心，一起打拼，说是这个口号。他的这个广告词啊，就说，像泥巴突然丢到身上，就比喻说人生当中许多突如其来的考验，一开始会受到惊吓，甚至愤怒、恐惧，但是随后就会思考这些泥巴里的成分，虽然外界可能把它当成侮辱和挫折，他说这些泥巴最后会变成生命的勋章，这就是台湾精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文案也写得很棒。 对，他在这个参选宣言里也说了，就是从他回顾和民进党的人不打不相识，再到和国民党的挚友成为冤家，说人生的风风雨雨就像我身上的泥巴，今天回头看来都是我人生的勋章。 哎，马军，你觉得这广告怎么样？ 这个广告至少能说明宋楚瑜的这个广告的文宣团队应该是一个非常年轻化的团队，我不太相信以他原来亲民党那套班底或者说老国民党那套班底能拍出这样的东西来。这个东西说实在出来就吓我一跳，他最起码我感觉这个拍摄的这个创意团队至少要比我还要年轻，所以才能想出 敢玩是吧， 这么玩的这样玩的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可见他是能够接受这个年轻人的这套思维的，这个是一件好事。而且呢，我们看宋楚瑜整个的文宣上，包括他的这个宣布的这个记者会上的主要的色调，其实用的是白色，并没有用他的橙色。 记者还发白毛巾， 都穿的橙色的衣服。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像当年柯文哲，去年柯文哲出来的时候追求那样的一个效果。因为我印象中很深是2012年的那次选举呢， 国民党很多在南部的一些立委的候选人，他们都不太愿意用蓝色，包括蔡英文那次也用的是紫色和粉色， 嗯， 没用绿色。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要回归到中道，回归更促选民的淡化蓝绿斗争的那样的一个成分在吧。所以从这次的整体的文宣上和这个记者会的风格来说，说宋楚瑜能给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就像刚才文天杰讲的那样，说宋楚瑜他在和过去的告别， 嗯， 就宋楚瑜每时每刻都在跟过去自己告别。他以前是国民党内部，后来自己出来做亲民党，然后后来又和民进党合作，去和陈水扁去对谈。他每时每刻也都在和自己的过去道别，这个也是，有人说宋楚瑜大内高手是他聪明的地方，识时务嘛。 嗯， 也有人说这是宋楚瑜没有原则啊，到处变啊，每天和昨天都不一样，这个也是他的争议的地方所在了。 嗯嗯嗯，好，那另外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就是他怎么样去论述两岸，是吧？我们知道他跟习近平见过面，那双方也是似乎有一些后来被媒体确认为说，哎，这个是不是以后就是新民党或者泛蓝跟共产党这边打交道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来听一听他在昨天的演讲当中啊是怎么样来表述的，听完之后再请马军点评点评。 不管您接受与否，现实的两岸关系就是国共内战的延续。1945年台湾交还给中华民国，1949年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退守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于中国大陆，因此两岸之间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治权之争，只是争斗的方式已经由战争的方式改变成为制度之争、生活方式之争。 哎，马军，我们听到宋楚瑜的这段演讲哈，可以说他这段论述啊，应该也是非常符合当下的现实，对吧？很务实的一个表态，说是制度之争和生活方式之争。 实际上宋楚瑜和大陆的关系应该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宋楚瑜在大陆还出版了一本书，那本书是一个学术专著，叫《如何写毕业论文》，还是如何写学术论文。 嗯， 那本书是在大陆公开出版的。包括他跑到大陆来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说我们要体谅台湾人的一些思维方式，体谅台湾人的一些固有的情感。包括宋楚瑜在2012年的那次选举中，他提出来的我们要照顾三中一青，就是中低收入者、中小企业以及青年的工作。后来三中一青成为了固定词汇，写入了大陆对台工作的方针里面。 嗯， 这个其实都是宋楚瑜和大陆的一个良好沟通管道的一个体现。这个也是宋楚瑜，就像刚才文天杰讲的，他希望和国民党能够去争一个和大陆和北京这方面的一个交流的一个主导权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在两岸问题上其实是应该来说，不管是洪秀柱也好，还是蔡英文也好，宋楚瑜的这条论述是最让人放心的。 嗯， 但是唯一一个我觉得有值得去思考的，就是他这套论述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会不会买单。我们看他的这次的这个竞选的这个宣言呢，他是用反核纲来开题，先说我们反核纲的问题，政府没有照顾好我们的青年人。但是对于在青年人眼中，包括他，包括之前讲到的施明德，这些老一辈的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在年轻人中还有多少的影响力，这个是我要观察的。因为我在昨天他选出来之后，我就在一些相当于是学生或者青年这样的一些微信群啊，或者是脸书上，已经看到大家对他的这种哭诉恶搞好像要多余的对他的那种尊敬和支持。这个也是可能很多的年轻人不知道，他当初在当省长的时候，因为大多数年轻人现在出生的时候那个台湾省已经废掉了， 嗯， 所以就很多人不知道他在当省长的时候那些成绩或者他的行动能力。这个可能是宋楚瑜和他的团队接下来要和年轻人做沟通的一点。 嗯嗯，没错。但是像不像刚才文倩姐讲到的哈，说有人可能我既不喜欢民进党，我也不喜欢国民党，那我的选票最终会主要是要主攻这些所谓的中间选民，最后会他们会成为宋楚瑜的主要的支持者。 这次可以想见是宋楚瑜不会再上次那样狼狈了，连那个选举保证金都没有拿回来，输成那个样子。 嗯， 这次 最值得观察的其实就是宋楚瑜和洪秀柱谁的票多。我和我的一些台湾的朋友，包括一些同行们，已经在微信上开赌局了，就是去赌是洪秀柱的票多还是宋楚瑜的票多。这个的确是现在来看很困难的。宋楚瑜的优势在于，现在大量的对国民党不满，或者说对马英九不满、对洪秀柱不放心的这些选民的票会到宋楚瑜这边。但是宋楚瑜的亲民党毕竟有长期时间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县市，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执政权，或者他在议会里面影响力都很低，他的组织还能不能够让他打这一场全岛性的这样的一个选战，因为他的基层还有多少的能力，这个是一个值得怀疑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大家都会认为你宋楚瑜当年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在2012年选领导人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把当年欠你的人情，把当年你对我们的照顾的人情已经还给你了，那这次我还要不要再还给你？如果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来做我的工作，我还要不要放弃将来民进党可能上台之后给我的一些保证啊，或者一些利益，然后我来支持你？这个都是需要再去看的一些地方。 哎，当时我们上期节目就分析说，宋楚瑜这次参选其实最大的目的是为了给亲民党的党团带来一些变化，比如说增加立法会的议席。 对。 但是现在我们就看到有评论，就说台湾这边的一些评论，就是有可能宋楚瑜这次参选会变成倒打一耙，自己既没有办法和亲民党在合作，国民党可能未来也会更加的打压自己，最后这个愿望有可能落空。你是怎么看宋楚瑜他这个参选最后能不能实现他让自己亲民党的党团更加壮大的这么一个愿望的？ 你像上次亲民党的政党票就过了5%，他的政党票不分区就有两个人，然后他在原住民上选了一个，选上一个，现在是三席，当然原住民的那一席后来被马英九政府搞掉了，现在剩两席。我觉得他这次在不分区立委上至少比上次还要有希望。而且他在东部的耕耘，在原住民地区的耕耘可以让他再拿一到两票，然后这个其实他在包括在南港的黄珊珊，在基隆的刘文雄，这个都是非常有实力的候选人，包括在国民党可能要出来的一些像李鸿钧这样的一些人，其实都是在地方上非常有实力的，他们拿到三席保证一个党团的可能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他们只要拿到了三席立委，最大的意义不在于亲民党可以以后在立法院里面有政党票可以提政策，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避免泡沫化。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台湾历史上的第三势力，包括之前的新党，包括这次有可能受到冲击的台联，包括之前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第三势力，很有可能在未来台湾的政经局势进行巨变的情况下都泡沫化，甚至说从历史上就消失了。但是如果亲民党能够再有三席立委在立法院里面的话，最起码局营这个颜色在台湾的政坛上还能再维持四年。至于说四年之后台湾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民进党会把台湾带成什么样子，那个是另外一回事，现在很难预料，很难预料。但是亲民党如果能够站住的话，这个是宋楚瑜他对他这个党，或者说亲民党就等于宋楚瑜嘛，就对他于这个人格特质来说，是对台湾，在台湾来说是扎根四年，是他这次选举最大的意义了。 最后想听你分析分析国民党的这个反应，看朱立伦、洪秀柱啊，他们都有出来说话。那朱立伦当然说不怕，洪秀柱说很难表达尊重。那剩下的像李鸿钧，他已经退出国民党立委的这个选举，似乎觉得接下来会不会还有更多的人甚至直接选择退党，跟着宋楚瑜走了？你怎么看现在国民党他们内部的这些骚动？ 国民党最大的问题还是他自己内部的局势摆布，包括现在有人说五股势力，马英九、朱立伦、洪秀柱、吴敦义、王金平这五个人是代表五个方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合力在哪里。朱立伦作为党主席，他肯定要说我们要去努力和亲民党去谈合作，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双方合作的迹象，他把郝龙斌派到基隆去和刘文雄 PK， 这个显然是一个宣战的行为。所以他说的努力合作这个其实是看不到的，而洪秀柱表示的那个不能说是我不能说要尊重了，这个也不能说是遗憾，其实这句话说的就比较重了。你作为一个候选人说这个时候就应该保持风度，说谁选都尊重我，走我的路就好，我按照我的节奏来就好，但是他说这句话其实可见他非常失望了。这句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我之前就讲过说洪秀柱是一个喜怒就形于色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也可以看出来他基本上对自己这个可能当选的一个选情信心也是非常的低了。 刚才有一种分析说春雨讲到王金平有没有可能就跟那个宋楚瑜搭档做他的副手， 宋楚瑜跟王金平之间是关系应该是不错，宋楚瑜之前不是还说如果王金平选他就不出来选吗？其实这个我也是在考虑王金平，就是这三个人到现在为止他的副手还没有这个公布出来，这个其实也是接下来挺值得关注的一个挺好玩的一个点。但是王金平会不会跳出来和宋楚瑜出来选，这个我觉得以我来看，如果我是王金平的话可能性不大，因为你出来选也选不上，而且还是挂一个副职，你也选不上，你不如你那样的话相当于是和国民党彻底翻脸了，彻底拍桌子了，所以可能性不大。但是未来的这个四年之后的一些合作可能还会继续保持吧。 嗯，好，谢谢马军。好，马军，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拜拜。 拜拜。 好，再见。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也再来听文倩姐怎么分析啊，就是国民党现在的这种反应，是不是有人相对来说显得高明一些，有的就比较蠢一点啊。三立华新闻稍后见。 More than radio. 好，我们再来听听陈文倩女士继续分析现在国民党的不同的反应。 那我不太揣测别人的动机了。不过国民党这些反应呢，只是说他不够高明，但是很正常。不够高明就是说他可以特别提到说宋楚瑜主席是我们过去的秘书长，是经过协商积极栽培的人，然后曾经是国民党里头最重要的政治明星，也非常谢谢他担任过连战的副总统候选人，那也很记得他各种以前在街头抗争，跟着红衫军抗争成为贪腐的身影。国民党可以很高明地讲这些话，那今日的老朋友他跟你道别，你觉得很感伤，但是你不同意宋楚瑜对于所有现在包括教育部这些政策的一个一个的指责，你把它讲清楚，你认为宋楚瑜不管你跟国民党有什么恩怨，你怎么样反对马英九，你为什么要替现在的课纲这种慰安妇叫做字眼的，然后日本仅仅是被美化的课纲，你为什么要替这样的东西背书，你反马需要反掉整个社会体制，反掉所有的政治稳定吗？就是国民党的反应是正常的，但不是高明的，这是我的看法。这样啊，第二点就是国民党当然就会认为说他的概念观念里头还是蓝跟绿嘛。那台湾这个社会其实整个板块正在转移，这个转移啊，就是年轻人大幅度的参与政治，那这些人大概都是绿军的。那年轻人过去是有政治态度，但是他们并不爱投票，他们并不关心政治的议题。可是他发生的现象就是这一波金融海啸牺牲最严重的是年轻人，受到失业率最冲击最大的年轻人，低薪最严重的是他们，买不起房子是他们，所以他们对这个社会体制的恨跟攻击力量在全球都是最强的，不是只有台湾啊。那所以年轻人非常高度的参与政治，从希腊到西班牙到法国到台湾到哪里去通通都是相同，然后他们就积极的加入了在野党家。但是我当然知道说这个是一个现象，因为它也是个幻象，因为在野党上台以后也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它变成执政党以后，我这是我前面所说的，这是金融海啸以后的后遗症，是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到一个阶段，大家必须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制度来解决它。所以每一个国家或是每一个体制每一场选举他都可以把旧有的换掉，在欧洲的情况最明显，原来是左派执政的就换右派，原来是右派执政的换左派，所以不是左派的道理对，也不是右派的道理对的问题，而是既有的执政党就会为这样的就是会下台。但马英九相较于其他的执政党来讲，他又是特别无能的一个执政党，像梅克尔他就不用下台啊。那所以马英九本身的无能呢，到最后就是说就造成了一个现在我们所看到整个台湾的板块的移动。那这个板块的移动除了年轻人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传统的经济选民很信赖国民党执政，不信赖民主进步党执政，我们称之为叫做经济选民，因为他们虽然不怎么喜欢国民党， 虽然知道民进党对台湾的民主自由很有贡献，但他们觉得民进党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是欠缺理性的。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他们是长期，尤其是35岁到55岁的，特别是男性的投票者，都长期稳定的比较支持国民党。所以从去年开始，他们改变了。为什么？因为马英九太无能了，所以经济选民就认为说，原来你马英九上台执政，你也拿不出人才啊，你也不重用人才啊，你在制定非常多的政策的时候，也是前居后攻，然后前面推的时候没有规划，后面退的时候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在退。所以马英九的执政的失败，让经济选民，过去一定是传统的蓝女选民，也改变掉了。所以除了我看到这个非常传统的，因为对于台独很痛恨的这样的一个蓝军选民之外，其实蓝军剩下的选民并不多了。所以朱立伦在谈话，洪秀柱办公室的谈话，就是想要巩固这些最后剩下的蓝军的选民，这个我可以理解，所以这很正常。但是并不高明，因为宋楚瑜根本不要这些票了嘛。 好，那宋楚瑜到底要什么票哈？我看了联合报的一个分析，他做了一个民调，就现在支持度方面呢，蔡英文是36%，宋楚瑜是24%，洪秀柱呢是17%。那他有一个交叉的分析，就发现呢，宋楚瑜的主要票源来自于蓝营的基本盘和原来支持蔡英文和洪秀柱的中立的选民。 嗯， 那在双词对决的情况之下呢，蓝营的支持者有68%属意洪秀柱，1/5青睐蔡英文。如果宋楚瑜加入战籍呢，目前获得2/6蓝营支持者的力挺，那挺洪秀柱的人就降为5/5，原来是青睐蔡英文的人也会降为8%。所以呢，就说对于中立选民来说，这一次真的是多了个第三选择。 对，其实宋楚瑜这次他入选参选的话其实是需要的，因为如果说我们按照现在的两种不同的风格来说，一种就是坚持统一的，像这个洪秀柱这边还是国民党的老的那种思想，另外一个就是蔡英文这种说的不清不楚的，但是你肯定知道他是绿的，他绝对不可能走向这个统一这条道路的。其实有很多选民是既不支持蔡英文也不支持洪秀柱的，但是如果说宋楚瑜不出来，其实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权利，最后他们可能只是说哎，我弃选，我不投这一票，但是宋楚瑜出来就给了他们一个可以选择可以发声的机会，他们这一票告诉不管是蓝营也好绿营也好，我们其实希望的不是原来的这种你们要坚持的统一也好独也好，我们希望的可能像宋楚瑜这种更温和的路线。只是现在就有一种声音就在说宋楚瑜这次出来仅仅是表达了自己的声音，但是最后可能他成就了亲民党的党团，但是台湾就永远失去了一位宋先生，因为他把自己所有的政治资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用尽了。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他身边的可能会成为他幕僚的人，陈文茜女士又是怎么样评价的？比如说李红军，他刚刚说放弃国民党及立委的选举。 他们当然很聪明的，就是比如说你就会注意到这个现象啊。 嗯， 这个李红军跟李红源呐，他们是兄弟啊。那他们呢，爸爸以前是泰山台湾的一个地方派系的老干部啊。那他的哥哥以前是宋楚瑜当省长时候的水利处处长，所以他们从头到尾就是宋楚瑜的部属。只是亲民党垮掉的时候，他们基于个人的权利跟竞选，都投靠到国民党那里去。那现在国民党垮掉了，他们就归建，回到他们原来的长官身边。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说的，很正常，因为他们当时的离开，可能对他们而言也是不得已，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要得到权力。那情感上他们本来都一直认为他们跟宋楚瑜的关系是比较深的。那李鸿源本来这次还出了书，还想要争取今天洪秀柱的位置，他本来希望变成国民党的候选人的，但是国民党不太可能提名他，因为他的争议性太高太高，国民党内反对他的人太多，而且我相信他只要一竞选，应该会跑出非常多的绯闻啊，或者乎关于政策的事情会完全一箩筐哈。那在这个情况里头，他们也不可能在国民党里头取得他哥哥想要的洪秀柱先生的位置，或者他自我推举，据我所知道，他们也想当洪秀柱的副手嘛，他们都有这个想法，但最后都不太可能，因为就是他的绯闻实在是太多了啊。 不只是跟高曾素梅，就非常多人这样子。那他是一个已婚的男子，然后可能有就是过去相关的事例很多，所以国民党的人基本上认为选择他可能会选择很多的未爆弹这样。那因此就虽然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才，可是觉得不适合当候选人。那当他的哥哥不太可能成为国民党不管是正的还是副的候选人的时候，他们本来就跟宋楚瑜关系是比较深的，回到宋楚瑜身边，我觉得就是自动归建，这个没有什么。但是只是说在权力的操作上，我就增加宋楚瑜参选的强度，然后让很多人更感觉到国民党独排效应的崩溃。 嗯， 政治的世态炎凉啊。 好，那说到这个李鸿源，他原来是内政部长是吧，现在呢有传说他可能会当宋楚瑜的这个副手，但是现在宋楚瑜本身也没有证实，说他现在只是专门这个协助他来撰写政策白皮书，那碰过面，但目前呢我们都不希望关注意识形态，就说要拉回这个民生的议题。 对，但是我觉得宋楚瑜如果真的想选他当副手的话，那也得深刻的思量一下，就像刚才文倩姐讲的一样，国民党为什么不选他当副手，是因为他是一个未爆弹、 嗯、 所以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在国民党这边的发展已经到顶了、 嗯、 才会跑到宋楚瑜先生那边去。假设今天国民党真的选他当副手了，他一定不会做出现在的这个选择，我们可以肯定、 嗯、 所以就像文倩姐讲的一样，其实就是政治的世态炎凉，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权利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我们也真的其实听宋先生很担忧，他是否真的能够最终达成他自己的愿望，为亲民党的党团争得一条未来的道路，现在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乐观，因为不管是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变成了亲民党的敌人。 嗯哼，好，那到底后市怎么样发展啊，会各位持续的关注。以上就是今天三地话新闻的全部内容，如果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意见建议评论，请在微博上告诉我们，三地话新闻在新浪里面搜索，那我们真的每天可以花点时间啊，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大家是怎么样看我们每天的话题。那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